麦克，现在几点了？ 现在，七点。 啊，都七点了。 不能断定这些铜材是成品还是原料。南澳一号沉船中发现的铜材到底是什么用途，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。 还是特侦组检察官新的人员。 妈，咱们什么时候吃饭啊？都几点了？ 啊，七点吧。 七点？都八点了。 我们直接一板突击。 啊？八点了？ 质量确实不是很高。哎， 你们再等一会儿。 开局阶段呢，他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，几乎每一次的。 你们啊。